民族主义，继续推进疫苗知识产权豁免，呼吁各国在研究放宽对疫苗接种者的入境管理措施，同时采取公平、合理、科学、非歧视性原则。东京奥运今日继续有场地单车比赛，港队代表李慧思和李海欣将会出战女子争先赛。女子争先赛共有30位选手参加，他们要先在资格赛200米计时赛较量，最快的24人可以晋级至淘汰阶段的比赛。港队另外两名场地单车代表庞耀和梁宝仪将会出战女子麦迪逊赛。另外，港队田径选手程小雅会在女子20公里竞步赛登场。香港高尔夫球手陈子晴会参与女子组第3日赛事。港队昨日增添2面铜牌，分别来自乒乓女团和女子空手道个人型的刘慕常。香港目前累积1金2银2铜，是历届最多。日经平均指数报27,745点，升1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75美元，卖出1,803.3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7，日元109.8。瑞士法郎0.907，加元1.251，人民币6.462，英镑对美元1.393，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雷雨。今早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其中上水和新田一带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上午8点，热带低气压卢碧集结在厦门西南偏西大约30公里，预料向东北缓慢移动，横过福建沿岸地区。同时，热带风暴银河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在御龙山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空手道代表刘慕常过关斩将创佳绩，在女子个人型项目勇夺铜牌，亦为东京奥运香港代表队增添多一面的奖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全城集气，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声音 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有关于防疫新措施都有不少的公布，但一直都未见到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现在没有条件是很大幅地放宽，因为外来的因素不稳定，例如有 Delta 变种病毒都是肆虐，任何的放宽我们希望是一个用疫苗气泡做基础。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8月6日，港队夺奥运乒乓女子团体赛及女子空手道个人型两面铜牌。 政府调整广东以外内地、澳门及台湾来港人士检疫安排。 王耀明、欧诺轩涉选举舞弊案获准签保守行为。 全球累积破2亿宗确诊，世卫呼吁各地暂停注射加强剂计划。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啊，喺8月6日嘅朝头早，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这个节目是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港队呢昨天在东京奥运呢就昨天呢再有这个奖牌的进账，还要是一日呢连攞两个奖牌添。见到在女子乒乓球团体项目那里呢，见到就说三名的运动员苏慧音、杜海琴和李浩晴呢是同德国队的铜牌赛那里呢是胜出的，就攞到铜牌。另外啦，空手道方面个人型的项目呢是刘慕常就拎到铜牌的，同样是。先讲乒乓方面，今次呢就是在2004年嘅雅典奥运啦，去到而家啦，隔咗17年啦。继李靖、高丽泽攞到呢个乒乓项目嘅当时攞到银牌之后咧，系再创喺香港嘅乒乓球坛嘅历史啦。咁啊，攞到喺奥运嘅铜牌啦。咁啊，同时见到咧胜出嘅三名嘅乒乓球手咧，都系喺香港咧土生土长，一路系训练出嚟嘅。但喺铜牌战之前咧，都话要赢出咧都唔系话咁容易嘅。见到寻日第一场嘅双打嗰度咧，亦都见到系先输咗。不过及后咧喺其他嘅场数嗰度咧，就系追翻以3-1咧，系赢咗德国队，攞到铜牌嘅。喺成个策略上面嘅调动咧，见到教练都话系有特别安排嘅。对于运动员寻日嘅表现嚟讲咧，佢又点睇咧？请一位嘉宾喺电话旁边同我哋一齐倾啊！有港队女子乒乓球教练李靖，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人，早晨。 早晨，李靖，寻日点睇？你一路带女子团体嘅乒乓球队啦，见到佢哋寻日嘅表现系如何咧？系咪都系你嘅预期之外啊？ 是啊，因為呢個團體獎牌其實係已經係少少意外啦，咁但係都證明咗我哋啲球員係通過自己努力爭取翻嚟嘅，所以係實至名歸啦又。 但係尋日咧，我見到一開始嗰個場數嚟講咧，打雙打係先落後嘅，後屘就一次過係即係追翻曬嘅。呢個你自己本身一睇到成個比賽嗰個進展咧，你自己成個心情係點樣嘅？尋日 起伏好大啦，因為雙打嚟講，我哋雖然係講係一半半啫，但我哋係志在必得啦。咁另外第三場嘅杜海琴咧，就諗住係要即係要必勝咯，對個歐洲冠軍，咁就由蘇慧音去出席兩個單打，咁就諗住係搏一分啦。咁啊點知琴日蘇慧音有超群表現咧，咁就為球隊攞咗兩分，即係贏得獎牌啦。咁我諗呢個係喜出望外啦，大家都。 尋日你都講到啲運動員嘅即係出場嘅安排咧，係話有特別嘅調動嘅喎。你又特別有提到蘇慧音，係咪對佢呢一個嘅出場嘅安排，你係自己落啲心思去諗嘅咧都？ 其實呢個心思有提過嘅，只不過係要係真係成個教練團隊咯，又即係提出嚟，由總教練陳光華去拍板，咁啊定咗呢個陣容。因為作為對蘇慧音嚟講，佢係第一次參加奧運，由最後銅牌戰擔任主角，打兩場單打咧，係嗰個壓力係可想而知係有幾咁大嘅。又關乎於佢之前係一場波都未贏過嘅，所以會更加係即係有啲谷底反彈嘅感覺咯，俾人。 一場波都未贏過，係講緊去對德國定係幾時？ 係德對德國之前啊，嗰個單打嗰、那個奧運整個奧運個比賽係啦。 但尋日見到好犀利，其中譬如講緊第二場佢單打嗰陣咧，佢一口氣連追六分，去到即原本係落後嘅時候。那個時候其實你自己當時有冇話即係同佢講過啲咩啊？或者提佢提點過佢啲咩啊？有冇講啲咩嘅咧？嗰個當時 其實冇嘅。其實喺嗰個交流當中咧，我哋長期喺有個戰術搭配咧，大家都有啲共識嘅。比如一個眼神、一個手勢啊，咁啊，阿蘇偉欣有時就或者我嗌嗰時，佢就知道自己下一版或者嗰、那個戰術點樣做咯。 嗯，有冇話係落後緊同埋領先緊嘅時候，你提佢哋或激勵佢哋嘅説法係有啲唔同咁樣噶？ 喺嗰個 moment 咧，無論係即係實話，無論領先同落後咧，我都係會去鼓勵佢哋，同埋去盡我自己去個能力去同佢哋加油咯。咁同埋即場去提點下佢哋要注意對手有咩變化啦。 嗯，其實你本身同啲學員嘅關係，即係同三位運動員咧關係係咪都即係非常之好啊？同埋溝通都好直接噶，我見你哋平時。 係啊，作為籃球員，我同球員溝通咧，即係直接啲，但係個效果會好咯。但係又產生另一啲問題啦，比如係大家對技術有唔同嘅意見啦，咁啊一定有少少爭拗或者不愉快啦。咁呢啲都係僅限於喺技術方面就又不同意見嘅啫。咁即係我個人認為咧，如果係即係喺教學當中咧，教練認可呢個球員咧，即係代表呢個球員係有潛力啦。咁但係唔代表教練可以縱容佢所有嘢犯錯嘅嘢，係咪？咁啊對佢，因為只有從難從嚴對呢個球員咧，咁對佢嘅事業發展先有負責任，同埋更顯即係我作為教練嘅真心啦。咁我雖然係佢又會短暫嘅唔高興，但係而家換翻嚟嘅就係一個好強烈的開心啦，係咪？ 嗯，但雖然頭先講到啦，可能中間過程中有啲技術上大家意見係未必一模一樣嘅咁，但譬如你哋事前啦，對住譬如呢一場比賽啦，德國對德國隊呢個銅牌戰咧，有冇話針對佢哋喺技術上面都有啲共識啊？要點樣做啊？點樣訓練啊？有冇啲針對性嘅去做噶？ 有啊，之前其實喺嗰個同中國隊一齊訓練嗰時候已經係間唔中都有練一啲呢個突破呢啲cut波啊，或者一粒仔嘅嗰啲打法啊，同埋得分手段啦、其實每個人都有練嘅，只不過喺奧運呢個銅牌戰咧，就由阿蘇偉欣率先跑出啫，咁咁啊，即係證明其實我哋整個隊係向即係提高咗水平嘅，係啦。 因為咧，尋日就特別睇到嗰、那個削球手啊，嗰啲特別啲嘅技術啦，係咪話針對呢一方面都有下啲苦功去訓練咧？我見 有啊有啊，因為德國對方嗰個削球咧，就係、是、都算係名將啦，咁贏好多獎牌同埋實力超凡啦嚇。咁、喺作為蘇偉欣嚟講，包括杜海琴啊、李耀晴，即係。真係三個對佢都唔係咁好打，咁我哋揀咗一個咧，蘇偉欣特別打削球稍微好啲嘅、那個感覺，好啲咁啊，信心咪好啲咯。咁反正都係下風嘅，咁我諗搏得出嚟，咁佢證明到自己咯，亦證明到整個教練團隊嘅決定係啱嘅啦。 嗯，即係搏一搏咁樣反而，但係咧，我想知道整體嚟講，你覺得尋日德國隊嗰個表現係咪同過往你哋接觸嘅都相若咧？或者香港隊嚟講，俾佢哋優勝係啲咩咧？尋日？ 尋日咧，其實喺技術方面咧，我諗係一定係德國佔先些少嘅。咁尤其係雙打，我哋失利咗之後咧，咁整體嚟講個風向咧都係偏翻向德國嘅。但係就正因為咁樣，佢哋覺得上風咧嗰幾個選手咧就會有啲飄咯，即係好似已經係實食冇黐牙咁，係咪？咁就。打起身咧有少少俾我感覺有少少鬆咯，咁阿蘇偉欣又一個超水準發揮之後咧，咁佢哋就個心情一收緊，咁啲肌肉緊張，所以好多嗰、那個旋轉啊或者角度啊打唔開啦，同埋質量下降、速度下降，咁呢、這個奧運會都係咁講噶啦，波係圓嘅係咪？ 咁應該心態同技術各佔一半啦。咁你睇下邊個嗰個心態更加平常心，或者嗰個鬥心會更加強。咁就取勝嘅希望大啲啦。 心態上更加強，我見有啲講法係咪話反而見到香港隊嗰個抗壓能力啊，或者喺落後嘅時候，成個心態嘅調整反而係更加強。你自己見到係咪咁咧？作為教練， 在銅牌戰俾我的感覺咧，就係超出我的想象噶啦。其實係我即係俾到200分咯，係啦。因為平時嚟講，佢哋係即係喺我心目中做到係80分到嘅啫，即係100分啊滿分嘅話，係啊。咁啊， 高多喎而家 200分啊。 嗯， 係啊。咁我諗都釋放咗啦，因為始終都冇退路啦，係咪？絕地反擊。咁我哋講下蘇偉欣個頭好似粉紅色咁啊，絕地反擊頭啊！ 即係你幫佢改嘅呢個名係 佢自己改嘅。 哦 ，OK， 嗱，你自己都曾經喺奧運攞過牌啦。咁而家隔咗咁多年之後，見到自己訓練自己帶領嘅運動員都有機會喺奧運場上面攞牌，你自己嗰個心情係有啲咩？有冇唔同嘅話？會唔會更加興奮定係點樣咧？ 自己攞牌當然高興啦。咁球員攞牌，我哋會更加高興，因為我哋係一個球員又多咗啦。第二個係突破咗歷史，第三個我哋整個教練團隊個心血咧都喺呈現咗出嚟咯。咁因為始終競技體育都係最講求嘅係一個結果，係咪？結果先係硬道理啊嘛。咁如果你訓練得好辛苦，咁但係個結果不理想，咁啊始終都係有失落感嘅，係咪？咁今次即係我哋即係教練團隊又好，球員又好，一心向前，咁到最後咁艱難嘅時刻，喺嗰個混雙失利，喺單打失利嘅情況下，喺女團咁樣去最後攞翻塊牌，真係好唔容易。 你自己有冇預期呢一面嘅獎牌，呢面銅牌會為即係香港成個乒乓球嘅呢個界別嘅發展會幫到幾多咧？個意義喺邊度咧？又？ 幫助肯定有啦，因為呢、這個睇得到呢、這個冰球嘅發展，由冰種喺啲咁多年嚟嘅大力推動下咧，同係有一個向上嘅趨勢咧。加上而家我目前個數據咧，青少年打乒乓波嘅人係多咗，而且係有啲好好波嘅青少年都肯投入去打全職，咁呢個已經係講明咗呢、這個。趋势是好的 咯，整体你觉得 同埋对， 你讲， 同埋喺香港呢个乒球发展咧，咁如果有咁多青少年喺度参与咧，同埋肯打全职咧，始终个未来嘅前景系会睇好啊。 嗱，见到而家都话三名嘅攞铜牌呢三位嘅女运动员咧，都系一路系香港土生土长训练出嚟嘅。你见到系咪都即系叫到接到班？因为过往可能有啲代表香港队出战嘅运动员，包括你在内咧，都系可能系以前内地受训嘅内地嘅运动员嚟嘅，后屘就代表香港出战啦。见到而家成个转变啊，你觉得培养本地运动员方面系咪都算系成功咗接班？ 算是很成功的，因为成绩讲明一切嘛。咁呢啲呢度又要好多谢冰总同埋嗰个恒生银行啦。因为点解咁讲咧？佢资助咗咁多钱出嚟，咁搞一啲免费嘅教学喺18区推广乒乓波。咁咁多年嚟默默耕耘，咁啊为即系好多有潜质嘅青少年同埋有想即系想打波嘅人啦，提供咗方便啦。咁亦为呢个乒球即系。推動快啲咯個步伐，因為個pool 大咧，咁我揀人嘅即係教練揀優秀運動員咪多啲咯，就係、是。 OK， 好啊，唔該曬李靖啊，同你傾到呢度。嗱，李靖咧就係港隊乒乓港隊女子乒乓隊嘅教練嚟嘅，同我哋講到尋日啦，見到成個比賽啦，佢自己嘅心情啊、表現啊等等。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見到尋日啦，一次過喺兩個項目嗰度咧，有兩個奧運嘅銅牌係進帳嘅。你自己點睇咧？會唔會留意到個賽事咧？18723111，歡迎你打嚟。另外都請一位嘉賓，有香港乒乓總會主席余國良，早晨。 早晨， 余国良，你自己寻日都有应该有留意到即系再次喺乒乓嘅项目嗰度啦，系攞到奥运嘅奖牌啦。你自己事前有冇谂过，或者寻日睇到嘅时候，觉得啲运动员嘅表现又点啊？ 是，其实就那场波一定有看啦，其实整个礼拜呢亦都好多谢香港政府啦，免费俾我哋全香港市民可以跟到我哋香港队每一场嘅比赛，咁其实佢哋出来比赛都好多嘅，但係能够每一场比赛呢能够跟足呢，呢个係其实个心情同埋佢啲运动员呢真係有喜有福啦。 嗯，剛才都讲到话你有睇到个比赛啦，你见到佢哋嘅表现系点呢，系咪如你预事前所料咁样呢？係 打德国队呢我哋系下风嘅，咁就上一次喺 Rio 嗰陣时候我哋八强亦都输咗俾佢哋啦，所以喺呢个新嘅赛制底下呢因为嗰个双打系打咗先啦，嗰陣时嗰个赛制双打系喺后面嘅，咁见到三位运动员真系输咗第一个双打，跟住又喺后面嘅单打里面攞返呢，佢由失望到坚持又返到去开心，其实我哋同佢哋嘅心情一样係非常之开心嘅。 嗯，呢面奖牌对于香港嘅乒乓球发展嚟讲，你觉得呢个运动嘅发展嚟讲个意义喺边度呢？ 呢份奖牌对我哋好重要啦，因为其实三位土生土长嘅运动员呢係真正可以话到俾我哋听，亦都系一个我哋咁多年嘅信念，就系香港人打乒乓球咧，呢个运动系有前途嘅。咁佢哋三位年青啦，亦都系能够今次喺奥运里边攞到牌咧，系对我哋将来个发展路向同埋年青嘅一代咧，系一个好鼓舞嘅作用咯。 嗯，点样鼓舞法咧？即系可能而家受紧训练嘅一啲运动员，定系都吸引到更加多人系对呢一个运动系有兴趣嘅，系可以参与更加多嘅嗰个方面嘅鼓舞咧？ 其实我哋一路嚟讲，对香港人香港青少年打佢对乒乓球嘅兴趣同埋嘅能力咧，系都有喺度嘅。二十年前我哋一路同你话系唔同嘅机构啊，由家长啊，佢哋倾去点样培育佢哋啲仔女去参与乒乓球运动，成立恒星乒乓球学校，一路提升上嚟，其实都系呢一个信念，就系香港人对乒乓球是可以攞到好成績嘅，咁今後呢個銅牌，相信更加能夠確實到我哋兵種啦，對佢哋呢方面嘅鼓勵同埋信心咯。 頭先我都有問教練李靜一個問題，就係、是過往可能代表好多香港比賽去出戰嘅，都係一啲可能喺內地受訓甚至係內地運動員，後尾就代表香港啦。今次呢三名嘅乒乓球運動員咧，都係話係土生土長啦，香港一路訓練出嚟嘅，係咪都反映咗即係成功接班嗰一樣嘢咧？這個你又點睇咧？ 係，我覺得呢樣嘢亦都係我哋兵種可以為之自豪嘅，因為。整個乒乓球運動呢，咁係一路嚟講係好普及，但係真真正正能夠脫穎而出呢係唔容易，乒乓球係一個易學難精嘅比賽，所以我哋亦都需要好大量嘅運動員呢去參與呢個運動，由興趣一路打到去做一個運動項目。咁今次呢三位運動員能夠喺脫穎而出，我哋係覺得我哋呢二十年嘅轉型啦，你可以講由國內運動員嚟代表我哋香港，一路到我哋香港土生土長運動員而家有成績，係一個非常之開心嘅一件事啦。 嗯，喺一啲嘅訓練啊、支援上面或者財政支援上面，你覺得乒乓球運動而家嗰個資源足唔足夠啦？嚟緊又有冇啲邊一方面嘅即係可以投放更加多，令到呢一個項目嘅發展可以更加長遠、更加大咧？ 其實體育運動咧，今次喺所有嘅電子傳媒都可以睇得到咧，市民嘅支持係非常之重要。咁呢段時間，我哋過去一年呢，其實因為疫情啦，退後咗一年，喺香港體院有一年嘅時間俾我哋嘅訓練，喺精英嘅訓練呢，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嚟緊，我相信香港政府睇到我哋今次有突破性嘅成績啦，香港成個隊伍都會喺精英運動嗰度 加強佢嘅支持。但我亦都喺呢度想講咧，有成績去參與一個大型比賽咧，係固然係開心，但係好多運動員咧喺呢個期間能夠去得到奧運，其實每一個咧喺我哋覺得喺我哋市民嘅心中咧都係一個好精好優秀嘅運動員，亦都我哋。值得我哋要去支持佢哋嘅， 即系无论有冇奖牌，都睇到运动员嘅努力，佢哋嘅付出等等。见到今次喺乒乓球嘅三位嘅运动员入边啦，其中阿李浩晴同埋苏慧音咧，都系话读下中学就系做全职运动员嘅。其实成个对而家譬如喺运动界啦，乒乓球界又好啦，对于全职运动员嗰个嘅支援又系点样嘅咧？ 当佢哋做咗全职运动员咧。亦都代表佢哋喺體院嘅精英運動員嗰個行列裏面，全職運動員亦都唔代表佢哋唔讀書嘅，佢哋亦都有機會參與翻佢哋嘅中學有啲入讀大學嘅嘅機會嘅。咁其實佢哋嘅訓練時間係長咗啫。 Okay. 咁我好相信咧，讀書同埋做運動員咧，依一個唔係相反嘅詞嚟嘅。 Okay. 我相信一個運動員一個好嘅運動員係兩邊都可以處理得到。 好，唔該曬余國良，兩邊都可以兼顧到一個好嘅運動員。呢個係余國良嘅睇法。余國良就係香港乒乓總會主席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七名港大校董会成员昨晚发公开信俾港大校委会，认为禁止所有参与港大学生会评议会通过七月七号决议的学生进入校园范围和使用大学设施的决定在法理上不恰当，要求校委会撤回该决定。公开信指出，香港大学条例有详细列出大学处理学生违反纪律的行为，今次被校委会处分的学生并没有触犯其中任何一项。校委会声明提及学生的行为有可能触犯法律，但是警方仍然调查，至今沒有學生被檢控。按香港大學條例，即使學生被法庭定罪，個案應該由紀律委員會處理，不必由校委會越俎代庖。又認為校委會沒有聽學生辯解，有違程序公義。學生會已經撤回決議、道歉和辭職，校方剝奪學生學習機會，不符大眾對大學秉承循循善友的期望。外交部驻港公署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美国政府推出所谓涉港备忘录。发言人说，美方罔顾基本事实和香港主流民意，明目张胆美化反中乱港分子，声声作态提供所谓避风港，就是妄图唱衰香港、污名中国，千方百计搞小动作，破坏香港繁荣稳定。这种雕虫小技充分暴露美国打香港牌、压制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发言人说，这种无耻的政治操弄必将遭到14亿几中国人民坚决反击，注定失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备忘录，为大部分香港居民提供临时避风港，延长他们在美国的逗留时间，以回应北京打压香港的民主。根據備忘錄，拜登以有令人信服的外交政策原因為由，指示國土安全部對目前身處美國的香港居民實施長達18個月的暫緩遣返。拜登說，中國過去一年持續攻擊香港的自治，破壞香港剩餘的民主程序和制度，限制學術自由並打壓新聞自由，美國不會動搖對港人的支持。

8:38，繼續翻嚟千禧年代，繼續有蕭樂文喺度嘅。頭先講到奧運，尋日咧就見到有兩面嘅銅牌進帳，咁喺乒乓球頭先都傾過啦，有關於乒乓女子團體咧就攞到銅牌啊，咁啊得獎嘅三位運動員咧就係蘇慧欣啦、杜海琴啦同埋李浩晴嘅。另外喺空手道方面啊，見到咧就係空手道個人型咧都攞到一面銅牌嘅，咁就係出戰嘅運動員咧就係劉慕常啦。咁佢咧本身咧尋日喺出線嘅排名賽喺度咧就係得分咧係唔及咧最終奪金嘅西班牙嘅運動員嘅。咁啊喺次名咧就轉戰銅牌戰，咁就最終攞到咧26.94分，咁就係贏咗土耳其嘅對手，咁啊攞到呢一面啦嘅空手道嘅獎牌嘅。咁而家睇翻咧空手道嘅項目咧就話喺2024年嘅巴黎奧運咧就會係取消嘅。咁而家就講到話劉慕常啦，佢而家可能都會係唯一一次啦，呢一世人啦出戰奧運嘅機會嚟噶啦，因為暫時都未知之後咧會唔會繼續喺奧運會咧係有空手道嘅項目嘅。對於空手道嘅運動嚟講，成個發展係點咧？呢面獎牌對於運動員嚟講，對於成個運動嚟講，嗰、那個嘅意義又會係喺邊度咧？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有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主席梁偉文，早晨。 喂，早晨。 早晨，早晨。梁偉文，講下劉慕常尋日出賽嗰個嘅表現先，你自己有冇留意到？因為我見到分好幾節嘅比賽嘅，有由淘汰賽一路去到排名賽，去到銅牌賽，你見到佢個發揮又點樣咧？ 嗱，尋日其實就因為嗰個賽制咧，就係世界空手道聯盟咧就因應呢個奧運啊去制定出嚟嘅。咁其實呢個。制度咧同我哋平時都有少少出入嘅，咁所以就喺個發揮上面咧，阿慕常阿 Grace 咧，其實尋日我哋一睇佢第一同第二套咧，其實佢好狀態，好狀態，即係比不枉佢咁刻苦去訓練，同埋見到佢嗰、那個有時喺第三套拳咧，見到佢嗰、那個佢嗰、那個心理。質素咧非常之好啊！ 系 咁，你知唔知打完之後落台架咧，佢笑嘅，即系佢都非常滿意自己嗰個表現。 系啦。咁整體呢、這個表現出到嚟，係咪都係你原本預咗係咁咧？因為嗱，畢竟劉慕常都係世界排名第四嘅選手啦，實力都係即係非常之高嘅。你自己見到佢尋日出嚟個表現，係咪都係如預期咁樣咧？ 比我哋預期佢嗰個狀態，因為其實就已經佢冇喺呢個比賽裏面出現啦，即係因為過去嘅疫情，大家知道。咁係今年三月嗰時候就喺歐洲呢、這個葡萄牙咧有一個比賽，咁其實佢咁喺呢年裏面咧，即係喺嗰次比賽過啫，咁變咗我哋睇佢咧都驚佢嗰個表現。唔得噶，但系 O K， 非常好，即系比我哋預期都真 系 好嘅， 但因為咧，作為即系我哋啲外行人嚟講咧，對於空手道喺奧運比賽嗰兩個嘅形式咧，未必好熟悉嘅，就話分為一個叫組手，就係、是、好似對打咁樣嘅，就係劉慕常呢只咧就叫做型啊。咁型係一種乜嘢嘅計分方法或者成個賽制係點嘅咧？因為我見又有分技術能力，有分運動能力嘅，其中技術能力係再高啲嘅。係劉慕常嚟講，佢喺兩方面嚟講，技術啊運動方面有冇話邊一樣係特別有優勢啲㗎？佢 我哋嚟睇咧。技術能力其實佔整個分數70%啦。 係。 咁運動能力就30%。 嗯。 咁劉慕常咧，佢個技術咧，因為個根基好啊，所以咧佢技術能力係佔優㗎。咁但係佢自己喺比賽嘅時候，因為佢調整自己，又咁講啊，外國嘅選手咧，其實以力量為主嘅。因為佢哋本身那個體質好啦，咁所以劉慕常咧一向嘅做法咧就唔好同佢哋即係唔鬥力就唔教佢鬥噶，佢就以一個速度同喺一個那個套拳裏邊、那個節奏裏邊調整，去取悦翻啲裁判嘅。咁其實佢做個方針其實都好嘅，因為亞洲嘅選手嚟講咧，日本啊、香港啊呢啲就 注重技術方面嘅。 係。 咁啊，冇常個技術係同日本嗰方面不相伯仲嘅。 嗯。頭先你話即係要諗嗰啲節奏嗰方面，呢啲都係屬於叫技術嘛，就唔係落係運動能力嗰方面去計噶嘛，係咪咧？ 因為運動能力嗰邊其實得三樣嘢啫，佢就係力量、速度同平衡啊。咁、那個節奏就喺個速度嗰度啦。 嗯， 兼劉武常咧，佢技術與技術之間咧係有啲速度咧係快啲，有啲速度係慢啲咁樣嘅。咁呢個就佢自己去調節。嗱，當然傳統嗰度拳有佢基本嗰個啦。咁但係佢會喺呢度方面自己去研究。同埋教練去研究咧， 係 令到嗰個套拳打出嚟咧，冇咁悶啊，起碼冇咁悶。有時咧，你一個好平鋪嘅打出嚟咧，會覺得悶。但佢你睇佢打拳咧，唔會悶嘅。 嗯， 即係我哋嚟講， 即係悶唔悶都係一個高分同低分嘅標準嚟㗎，係咪㗎？ 唔係，係個感覺咯。 OK， 嗱、 嗯， 因為裁判嗱，雖然寫喺個 paper 上面咧，就係、是。70% 技術能力，30% 運動能力咁樣，咁但係其實即係所有嘅裁判都係練空手道出身噶嘛。 嗯， 其實我哋睇拳咧，我哋一磅佢個感覺已經即係唔使細分到咁噶啦。 明白。 感覺 OK， 感覺係啦，係啦。 因為我見話型啊，即係呢啲嘅參賽者咧，都係要演練翻話世界空手道聯盟規定嘅102套嘅拳咧去作賽嘅。其實阿劉慕常參賽咗幾套型啦，嗰套幾套拳啦，有冇話啲咩喺難度上面係特別難啊，或者喺個特色上又係點嘅咧？ 嗱，基本上佢參加尋日佢用過四套拳啦。 嗯。 用咗四套拳啦，咁嗰四套咧，除咗佢喺爭排名嗰度嗰套安南大， 嗯， 唔係施東流之外咧，咁其他三套都係施東流嘅拳嚟嘅， 嗯， 咁喺佢編排上咧已經係呢三套拳咧係最高技術， 嗯， 嗰套咧就擺到最後去爭牌噶啦， 嗯， 嚇，咁中間嗰套安南大咧就係、是、劉慧劉嚟嘅。咁呢套咧，佢之前未打過嘅。 嗯， 今次佢就特登去練呢套。佢上一次都講過，佢原本唔係諗住今次出嘅。係。咁但係就就練咗出嚟都覺得幾好。咁所以就佢都放出嚟，佢仲擺喺一個嗰、那個叫做排名次嗰個回合裏面打呢套啊。咁咯。咁呢、 okay. 幾套拳咧，其實最難。就是真係安南大同埋最 last 爭牌嗰個叫咩北谷屋良宮上君呢套拳。 呢套係咪就係同對手係一模一樣嘅？ 係，冇錯啦。 咁劉慕常贏喺邊度咧？耍同一套同對手一模一樣嘅拳嘅時候， 佢呢套拳你睇到佢個穩定性咧係好好啊！嗱、 嗯， 佢同對手比較嗱，又冇講對手啊，講阿慕常，佢喺穩定性方面咧。而家佢落啲馬咧，一落即係釘喺度嘅，但係佢喐咧又好，佢喺當移動嗰時候咧，佢又好快喎。 OK， 哈哈， 即係總之整體見到劉慕常成個表現咧都係非常之好嘅。但係見到尋日啦，嗰、那個嘅賽事咧，一日之內要完成曬咁多場啦，其實成個體力嘅需求咧係咪都好大？劉慕常係應唔應付到咧？你覺得？ 係一定冇問題啊，因為嗱，不嬲都係咧，不嬲。通常都喺其他比賽咧，通常都係打曬，即係講以世界比賽嗰啲咧，全部都以單淘汰賽嘅，咁都係一次打曬，然後最後決定嗰個爭牌嗰個咧就留喺第二日。咁其實個體力都好重要嘅。但今次咧佢即係打咗三套先至去爭牌咧，其實同以往差唔多嘅啫。 O K， 咁但系你睇到佢嗰个体能咧，好好，非常好， 好都系应付到嘅。嗱，不过今次即系东京奥运咧，就系、是、第一次纳入咗空手道为奥运嘅项目啦。2024年嘅巴黎奥运咧就唔再有空手道啦。呢、這、一个对于你哋嚟讲，会唔会都觉得可惜啊？或者未必好似其他运动咁样，可以勉励啲运动员啊？即系我哋都可以赢到牌，下次可能你哋都有机会噶。今日下次都冇呢个项目啦。咁你哋嗰个发展又会系点样咧？ 這個是有些可惜的。其實空手道呢在世界上面呢，其實在五大洲呢那個 games 啊，我哋叫那個好似亞運咁啊，亞洲運動啦，歐洲運動會啊，咁其實五大洲裏面呢其實都有空手道嘅。照理呢空手道呢應該喺嗰、那個奧運裏面係一個常規嘅項目嚟嘅，但係可惜就冇辦法啦，即係主辦國唔揀呢個項目就冇辦法。咁但係喺我哋嚟講呢，佢仍然係一個亞洲項目，喺亞洲亞運會裏面嚟講呢係已經好多年㗎啦。咁亦佢本身呢世界空手聯盟都有每年都有世界賽啦，亞洲空手道聯盟有亞洲賽啦。咁樣其實都我哋都多比賽嘅。咁喺我哋推動這個空手道呢其實有幫助，尤其是今次慕常攞咗這個牌呢，其實對空手道那個推動是很有幫助的。 好啊，唔該曬你。 擔心 啊 ，OK， 唔該曬你啊，梁文文同你傾到呢度啊。雖然即係講到話奧運下一屆啦，空手道嘅項目冇咗啦，但係都仲有好多其他賽事嘅，譬如有亞運等等。呢一個對於佢哋嘅發展嚟講，仍然係好有幫助嘅呢一面嘅獎牌。講到空手道之外咧，其實尋日咧仲有場地單車嘅賽事啊，見到李慧思咧喺可能賽啦，有啲又叫做勁輪賽咧嘅準決賽嗰度咧就係、是未能夠晉級嘅，見到佢一度咧係被包圍啦，未能夠突圍咁樣嘅。咁佢之後喺名次賽嗰度咧就以第八名咧係完成嘅咁樣。見到今日咧李慧思都仲有其他嘅賽事，好似有200米嘅資格賽嗰個爭先賽啦。咁對於尋日嘅賽事又好，今日嘅賽事又好，李慧思嘅狀態等等咧，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嘅。電話旁邊咧有中國香港單車總會行政總監，亦都係場地單車賽國際裁判黃志如，早晨。 早晨啊， 早晨，黄志如，头先讲到话李慧思寻日喺准决赛嗰度，个分组啦，第五名就过终点啊，晋级唔到啦，咁跟住之后就排名次嗰个赛事咧就第八名完成嘅，见到整体嗰个表现系如何咧？李慧思佢寻日系咪算系有啲失准定系点样咧？ 我睇翻，其实即系纯粹我都喺电视上面睇翻佢嗰个比赛嘅情况啦。咁亦都咁讲啦，过去即系一整年嗰个嘅准备啦，同埋佢比赛上面嗰个表现咧，我反而觉得系唔系失重啊，而系比较保守啊。咁如果大家有记忆嘅话咧，即系上一届Rio 嘅奧運嘅時間咧，其實李慧思都係參加呢兩個項目啦，其中呢個海林賽都係啦。咁當中亦都因為一個意外嘅話咧，就影響咗佢即係其後主力嘅爭先賽，其實係佢主力嘅項目啦。咁所以我見到佢嗰個比賽嘅情況咧，較為保守啦，戰術上面嘅運用咧就好似唔係好放膽去啊，咁變咗好多時候我哋即係逐啲講就係佢佢坐咗 box 位啦，俾人包圍咗，亦都唔能夠抽出嚟。其實由佢進級嘅過程啦，第一彎咧見佢嘅話都其實都係咁嘅情況底下咧，所以要跌落去復活賽啦。咁所以其實我睇翻就係話佢發揮唔到佢應有嗰個嘅水平。咁但係呢個亦都唔係失準嘅，因為其實我覺得佢係比較保守，因為亦都避免有一啲衍生其他嘅意外啦。而海林賽有一個特質嘅，就係佢個滑延率咧係比較高嘅。咁其實我哋睇翻琴日嘅賽事喺決賽裏面咧，最好嗰啲嘅車手咧，反而就係跌咗落去7至12。 係啊，嗰啲大熱嗰啲。 係啦，咁所以其實我諗大熱嘅車手咧，可以咁講啦，因為佢哋短距離嘅爆發力都係比較強啦，過往嘅往績都比較好啦。咁其實佢哋亦都係咧喺爭先賽裏面咧係一個即係較為我哋覺得係重點嘅對手或者重點嘅運動員啦。咁而爭先賽嗰個特質亦都係因為一個對一個咧嗰個還原率比較少啲咧。咁我見到嗰啲嘅車手咧都比較保守啊。咁有我估計有啲成數就係話佢哋已經長時間咧有15-16个月咧係冇大家交流嘅一啲國際賽事啦。往年如果唔係疫情嘅話咧， 其實個中都有好多唔同嘅國際賽事啊，去交流，去互相切磋，知道對手嗰個嘅戰術啦，或者進入嗰個賽事嘅狀態，亦都會好啲啦。咁、基於咁咧，其實啊，李慧思亦都係一個好有經驗嘅運動員咧，所以我覺得佢就啊比較保守啲啦，我盡量去踩一個穩陣啲嘅位置啦。保留一啲嘅力量，然後最後去衝刺。如果個位置唔好嘅時間咧，亦都唔會夾硬嚟去抽出去打上去啊。咁而引致有意外又好，或者引致違規犯規又好啦。咁所以我見到就即係都係咁嘅情況啦。及後其實見到教練嗰個訪問裏面咧，其實都係我都察覺得到就係話啊戰術上面嘅運用咧其實可能係較為差嘅。可以講話唯一失準嘅地方係咁，但我覺得呢個係李慧思自己心中有數啦。究竟佢落到去比賽嘅時間，而喺一個還原率咁高、意外率亦都大嘅賽事裏面咧，點樣去穩住個陣腳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唔係壞事嚟嘅。因為其實就算琴日又好，或者之前又好啦，喺呢個海林賽事咧，好多場嘅賽事都好啦，但係會消耗咗佢好大嘅體力 okay, 反而咧係造就咗咧，可能嚟緊呢幾日咧新鮮賽嘅一個好啲嘅環境，因為令到個身體去適應翻比賽嘅節奏啦，同埋比賽期間間歇其實都要恢復噶嘛，一場比賽之後再恢復，咁嗰個準備嘅工作咧，佢可以入翻一個咧作戰嘅狀態啦，咁所以我覺得輸咗一場嘅賽事啦，雖然其實叫輸咗啦，咁但係其實佢都入到去前八名啦。咁我覺得其實都已經係叫做交咗一個成績出嚟啦。咁希望嚟緊呢三日裏面爭先賽咧，佢可以把握更加好啲啦，咁、 okay, 樣 咯。嗱，黃之瑤，我就想問一下，因為特別留意到咧，尋日喺李慧思個準決賽嘅分組嗰度咧，有同一個國家咧係有兩個嘅車手嘅。呢個喺個策略上係咪有一個優勢咧？即係變咗佢哋可能運用兩個車手嘅優勢，可能有啲負責係頂住前面，咁有啲就有一個就衝咁，會唔會係有著數嘅？同埋點解會出現呢個情況嘅又？ 係啊，喺戰術上面咧，當然啦，如果多一個車手嘅話，人多好做事咧，咁就會好啲啦。咁但係你見到其實決賽嘅結果咧，荷蘭嘅車手佢都係得一位嘅啫。咁但係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咧？其實咧喺呢個海林嘅賽事裏面咧，其實喺第一 round 我哋叫 qualifying round 咧分組賽事嘅時間咧，其實我哋就已經有一個機制咧，去按咧運動員咧嗰個世界排名啦。以往嘅賽事嘅成績啦，就將佢咧種子化咗咧嚟到去編入去嘅。咁其後之後咧，就會根據咧既定有嘅賽制嚟到跌入去咧每一組裏面嘅。咁換句話講咧，就係話喺第一 round 嘅賽事咧，就有專責嘅裁判咧，按照佢哋過往嗰個賽事嘅成績啊、世界嘅排名啊，同埋國家嘅分布咧，就盡量避免喺下線嘅時間咧，大家會係即係碰面啦。 即係實力平均一啲，想 實力平均啲，同埋個分布會平均啲啊。即係亦都好似其他嘅一啲球類嘅運動啊，或者係即係好似網球咁，避免咗即係喺種子嘅運動員咧喺下線已經對抗咗啦，而被淘汰啦之類啦。咁其實兩個國家一齊去比賽咧，其實因為呢個賽事最多可以每個國家有兩位運動員啦。咁如果一齊去比賽咧，其實係一把雙刃劍嚟嘅。好嘅意思咧，如果我哋喺決賽，咁當然好啦，我哋爭勝嘅牌面會高啲啦。又可以有一啲競賽嘅策略啦，去保護一個主力嘅運動員啦。但係如果喺下線碰面嘅時間咧，其實即係代表咧有機會咧，其中有一名嘅運動員，或者甚至連兩面。即係兩個運動員咧，同一個國家咧一齊被淘汰嘅，咁所以咧呢一樣嘢咧喺整個嘅賽制裏面咧，我哋都有一個好完善嘅藍本咧，喺所有嘅裁判咧，其實都依照翻賽例咧嚟到去安排嘅。咁可能有啲朋友啦，或者有啲市民就見到啊，去到其他晉級嘅時間咧，點解啊咁蝕底咧？其實呢個完全係一個公平嘅，因為我哋係按照翻咧嗰個嘅制度咧嚟到佢哋，譬如佢哋第一組。喺呢個 qualifying round 嘅時候，第一、第二名咧就唔會喺下再晉級嘅另一線裏面咧，就會再碰面啦。佢哋就會咧按照嗰個機制咧再調佢哋做啦。咁樣咯， 明白。海林賽之外咧，見到其實今日咧都會有女子爭先賽啦。咁啊，李慧思同埋李海欣咧都會係出戰嘅。兩位喺爭先賽嘅資格賽嗰度，你覺得要入圍啊，或者繼續上去嗰個嘅勝算又如何咧？ 其實李慧思咧，我完全係唔擔心嘅。喺首兩天嘅賽事，特別喺呢個 qualifying one 啦，咁反而咧李海欣咧要睇佢喺 qualifying one 裏面咧做出嘅咩時間。咁其實喺今天賽有一個好重點嘅時間，就係200米嗰個嘅計時賽咧。其實我哋係一個種子嘅賽事嚟嘅。佢哋每一位運動員咧就去競賽一個200米嘅我哋叫 fine start 啦，騎行中嚟到去起步。咁攞咗個時間之後咧，就按照亦都好似可能賽咁，我哋亦都有一個嘅composition 嘅一個 system 啦，咁嚟到放佢落去嘅。咁但係有一個好特殊嘅因素嘅原則嘅。咁正式嘅真先賽比賽嘅時間咧，就依據咧呢一個 qualifying one 200米計時賽嘅成績咧，由最強嗰個對最弱嗰個嘅。咁換句話講咧，喺下線嘅時間咧，其實往往咧就最優秀嘅運動員咧，喺200米嘅計時賽嘅裏面嘅最優秀運動員咧，就有一個較為著數啦。因為其實最強去對最弱嘅時間咧，佢哋就唔需要咧冒住個好大嘅風險被跌落去復活賽啦，之後又要比賽多幾場咧，先至去比賽啦。咁所以咧呢一個咧嘅賽事咧，亦都係即係嗰個憂慮咧會少啲嘅。另外咧，頭先提及過啦，因為真先賽係一對一嘅賽事啦，好睇咧個人運動員咧嗰個嘅實力，咁當然亦都有一啲嘅戰術嘅。咁但係一路比賽落去嘅時間咧，去到咧quarter final， 去到 quarter final 嘅時間咧， okay， 就唔會一盤過啦，就會三盤兩勝嘅。咁所以咧，亦都會令到運動員嗰個壓力咧唔會咁大嘅。咁頭先提及過啦，quarter final 就三盤兩勝啦，下線嗰啲就一盤過，但係下線嗰啲因為好多時基於個機制最強對最弱咧，咁所以亦都會係較為咧壓力細啲啦。 明白。OK， 唔該曬黃之瑜，同你傾到呢度。黃之瑜就係中國香港單車總會嘅行政總監。 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日经平均指数报27,734点，升6点。港金现价报16,72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01美元，卖出1,802.56美元。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是文汇报报道，女子乒乓球队昨日在团体赛的铜牌战变阵成功，凭住苏慧音取得两场单打胜仗，以3-1力压德国队，历史性夺得团体赛的铜牌，创下香港女子乒乓征战奥运最佳成绩，同时亦都是港队继李靖高丽泽在2004年雅典奥运勇夺男双的银牌之后，再次夺得奥运乒乓项目的奖牌。而另外，刘慕常昨晚亦都在空手道女子个人型项目攞到一面铜牌。港队今届已经累积1金2银2铜，一共5面奖牌，数目超越了历届的总和。文汇报报道， 东方日报的报道就提到，牛下女车神李慧思昨日再披上香港战衣，竞逐东京奥运场地单车女子竞轮赛，但是未能够踩进奖牌赛，最终总成绩排名第8。李慧思今日下午将会转战强项争先赛，力争奖牌。其实不单止李慧思，今届竞轮赛有好几位金牌热门都倒灶出局。香港队总教练沈金康强调，问题不在李慧思度，竞轮赛千变万化，不是运动员能够控制的。李慧思18个月没有进行高水平比赛，他尽了力已经非常不容易。 《東方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近日初步確診的43歲地盤男燒焊工人昨日正式確診，衛生防護中心認為屬於早前未被確診的復陽個案。據了解，本港至今錄得超過200宗確診之後出現的復陽個案，根據國內外的醫學雜誌研究顯示，復陽個案的比例大約是1至2成，但是未有證據顯示患者具有傳染性。大公報報導。 明報報導，2018年5歲女童遭虐殺案揭露本港保護兒童機制存在缺陷，觸發政府成立跨政策局工作小組探討強制舉報虐兒機制。小組初步建議立法強制經常接觸兒童的專業人士舉報懷疑虐兒個案，涵蓋幼稚園和中小學教師、醫護和社工等，以有造成嚴重傷害的迫切風險作為舉報準則。初步建議沒有按責任舉報者可以被判監3年。兒童事務委員會今日將會開會討論相關的建議。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選舉委員會今日揭開戰慢接受提名，身兼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主席的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接受專訪的時候說，資審會嚴格把關，謹慎和全面審查每一名申請人、獲提名人士和候選人，所有掌握的資料都會被充分考慮和討論，包括有沒有違反負面清單行為、涵蓋過去的言行、文章、立場和某些人交往的情況等等，絕不遺漏，並且可以要求對方再提供額外的資料和解釋，杜絕假意扮真心、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的人士入閘。他說不是要搞清一色，政府不會因為某些人批評政府或者是持相反意見就將他拒諸門外。他說可以批評，可以對政府不滿，但是不可以做危害國家安全的事情。星島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香港大學校委會前晚宣布，經過特別會議後決定，基於學生會評議會上個月7號通過涉及七一次警案兇徒的決議，禁止所有參與評議會該次會議的學生進入校園和使用大學設施，直至到另行通知。原屬港大校委會成員的法律學者張達明昨日質疑校委會的決定是越權，有違校內的既有法律程序，亦都已經通知校方辭任校委一職。而明報的相關報導就提到，港大發言人昨日未有回應程序的事，重申大學需要採取措施確保有效控制風險，分別是信報和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今屆東澳多名雜牌的港將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父母願意放手給子女選擇一條有別於主流的道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一類的觀念在香港根深蒂固。不過時代在變，社會亦都在變，通往成功之路並非只起得一條，子女如果有體育潛能，家長不妨讓他們試試一展所長。明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香港運動員在今屆冬奧至今取得一金二銀二銅的空前佳績絕非僥倖，而是經過多年艱苦的鍛鍊。社論說，大家在狂喜之後需要認真思考一個問題，就是往後除了加大資助運動員培訓之外，還需要照顧他們退役之後的出路，這樣才能夠令到他們無後顧之憂，更加鋭意在競技場拼搏奮戰。星島日報社論。 信報社評講到，奧林匹克運動會有不少競技項目都是源於戰爭，最顯著的就莫過於是射擊和射箭。社評說，釋除國與國之間的誤解需要智慧，將戰爭行為轉化為競技體育精神需要人類社會的文明昇華。美國和中國兩個舉足輕重的重大經濟體，而互相敵視的後果恐怕就是兩敗俱傷，中國不會消失，美國亦都不會消失，共存才是共贏之道。這個是信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連日來教協動作頻頻，一方面闖闊地與支聯會、職工盟等反中亂港大台割席，昨日又宣布成立中國歷史文化工作組，自稱要推動教師正面認識國情。社評指，教協忽然漂白自保，逃避罪責的意圖彰顯明心，政府必須對教協徹底清算，確保本港教育正本清源，重回正軌。文匯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两宗交通意外咧都清理好噶，咁就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啦。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一段交通就回复正常。 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碧湖花园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粉岭公路出九龙交通都是正常翻。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在油麻地警署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就挤塞，龙尾接近龙盘苑。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津桥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西贡消防局。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去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啱啱收到中最新的交通消息，青山公路去三圣村方向近住少伦街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就在屯门官立中学对出。重复多次，青山公路去三圣村方向近住少伦街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就在屯门官立中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乒乓球女团杜海琴、苏慧音、李浩晴集中精神，过关斩将，创佳绩，勇夺铜牌。亦为东京奥运香港代表队增添一面奖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全城集气，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2021年8月6日，港队夺奥运乒乓女子团体赛及女子空手道个人型两面铜牌。 政府调整广东以外内地、澳门及台湾来港人士检疫安排。 黄耀明、欧诺轩涉选举舞弊案获准签保守行为。 全球累积破2亿宗确诊，世卫呼吁各地暂停注射加强剂计划。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日咧，港队就一日之内咧攞咗两面嘅铜牌啊！而家累计喺东京奥运咧就系一金两银两铜嘅。咁喺个奖牌榜嗰度咧，暂时就排39位。咁啊，其他嘅国家或者地区又如何咧？而家咧排首位嘅就系国家队啦，咁就有34金啦，24银啦，同埋16铜，合共咧74面嘅奖牌。咁排第二就系美国啦，第三咧就系日本嘅。头先咧都讲到有关于咧空手道啊，就下届奥运就唔再有噶啦。咁啊，见到刘武常咧都有个回应啦。咁佢就话啦，当初都唔知道空手道咧系有机会入到奥运噶。咁希望大家咧都唔好话失去信念啊，希望啊，咁希望咧再有一日咧都有机会睇到啦，亦都希望啲后辈嚟装备自己啦。咁亦都讲到就话咧，即系用心准备咧，可能系唔止有份参与啦，甚至系可以赢到奖牌嘅。除咗讲到空手道啦，同埋之前讲嘅乒乓波方面咧，场地单车咧，除咗寻日嘅海林赛之外咧，今日都会继续有嘅、哦。就有呢个嘅争先赛啦，咁喺下昼2:30啦，李慧思同埋李海欣咧就会系出战嘅啦。先系呢个200米嘅资格赛嘅。咁除咗呢一个嘅争先赛之外咧，仲有另外两名嘅港队单车手嘅成员咧，都会出战呢一个下昼4:30嘅麦迪逊赛嘅。咁大家都可以继续留意东京奥运嘅情况啦。 聽大家的電話先。對於東京奧運你又點睇？對於再有獎牌去進帳你又點睇咧？一八七二三一一，電話旁邊係張女士，早晨。 哎，早晨啦，见到我好开心啊！首先我喺度咧恭贺我为香港人精光得奖牌嘅女运动员啦、就希望继续努力加油，为香港体坛咧增添啲士气嘅，再接再厉啦！尤其喺乒乓女运动员嗰球咧，我上次睇传媒咧，佢赛后同日本嗰场咧信心都唔系好够，估唔到咧今时好快呢几日咧赛后咧系好似信心嚟翻啦，突飞猛进就攞埋呢个铜牌啊，好开心啊！更加希望咧今次香港体育总会俾多啲繼續支持港壇啦，令到港壇咧更加喺全世界都發揚光大。仲有咧就更最後更加希望咧今場女單車啊李慧詩加油保持實力，唔好氣餒啊！我支持佢啊，係咁多啦。 好啊，唔該曬張女士。好啊，仲有陳先生喺電話旁邊，早晨。 系早晨啊，你好啊， 你好， 我觉得今次好开心啦，咁即系攞咗个乒乓球嘅奖牌啦。咁我就分析到有两个即系因素嘅。第一样嘢咧就系话，即系教练咧，佢咧即系教呢个运动员嗰个方法啦。咁就即系向住女队员讲粗口啊，咁女队员咧即系培养咗一个坚毅嘅忍耐性。去即係同佢講，你睇到呢女隊員， 我都唔係成日講句粗口嘅，即係我諗佢平時可能好直接嘅，佢哋溝通。頭先阿李靜都話， 唔係真性情噶嘛，即係唔講粗口嗰啲就係冇真性情嘅咁樣。第二樣嘢咧就係話乒乓球總會咧，佢又西集制啦，即係嗰個會長嗱，佢余潤興啊，跟住就即係余國良啊。咁其實你都睇到咧，呢、這個成功之處嚟嘅西集制係嘛？即係跟住我唔知佢有冇孫啦。如果有個孫嘅話，更加耐。我諗咧嚇。即係下嗰十年咧，就會發揚光大嘅。即係羽毛球都係咁啦，羽毛球姓湯嘅天下咁樣，又係即係佢仔又做啊，咁唔知佢孫會唔會做啦？咁我覺得咧，即係繼續落去咧，就可能會發揚光大噶。咁政府都即係覺得啊，咁又有優點啊，所以就容許即係呢個現象啊出現啦，咁樣樣。 OK， 好啊。 不過咧，就我諗要顧一顧咧運動員嗰個感受啦，做啲咩嘢？因為咧香港運動員咧成日即係有個陰影嘅話，即係自己係垃圾喎。其實咧。運動員佢付出咧，其實咧係大過即係啲教練啊，因為教練咧佢受薪噶嘛，咁你要多謝佢，咁佢又會多謝香港人咯。 好啊，唔該曬陳生，即係運動員嘅努力都要留意，佢係都有提到呢一點嘅。仲有黃女士喺電話旁邊，早晨。 喂，早晨。 係你好。 咁其實咧，其實我係唔認識空手道嘅，亦都即係之前咧冇咩興趣嘅，但係咧聽咗香港嘅阿劉慕。常小姐去得到呢個銅牌之後咧，就好有興趣去上網睇啦。咁我覺得佢好犀利啊！即係出嚟嗰個氣勢已經好犀利。即係其實佢咧得唔係好高嘅，就五尺到，但係咧就即係辣椒仔咁啊。 一米五一啦，我見到。 係啊，一米五一咁，即係辣椒仔咁喎，同埋好有爆炸力啊！出嚟嗰、那個即係各個表現係。咁所以我覺得係為香港增光係一個好好。大家都覺得好榮耀嘅事咯。 你本身唔識，但你睇完之後，你明唔明啊？或者會唔會都多咗留意呢個運動咧？日後諗住 會多啲留意咯。我覺得雖然咧，下一屆咧香港即係未必有份參與奧運啦，因為已經被剔除咗喺個項目當中。但係我覺得就算你話嗰個自信心啊、態度啊。已經贏曬啦，我覺得阿武常。 O、okay, K， 好啊， 係咯， 多謝曬你啊，黃女士，同你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 據研究顯示，人類喺兩歲半到十歲之間係學習嘅黃金時段。 小學聲音醒覽系列， 咁選擇小學就至為重要啦。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由八月開始，逢星期六晚八點半第一台，教學有心人鍾傑良何玉芬博士請嚟小學嘅朋友，用聲音導航醒覽一下佢哋嘅學校。 小學聲音醒覽系列 第一集嘉賓，保良局莊啟晴小學黃寶音校長。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四类员工必须打针，否则咧要自费做核酸检测。中学校长柳子权 估计咧，如果九月一翻嚟，我哋能够全校全日咧，咁个机会应该都系好细嘅。 安老服务协会嘅执委李辉， 有啲真系打唔到针嘅。如果系七日一次自费嘅话，我宁愿唔捞啦。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疫情之下咧，香港嘅旅遊業咧可以話係半冰封嘅狀態啦。咁啊，見到咧政府都話見到疫情肆虐全球啦，跨境嘅旅遊短期之內咧都係難以恢復嘅。咁所以考慮到咧旅遊業面對嘅挑戰咧嚴峻啦，決定咧係尋日宣布嘅呢個係決定咧就話向相關嘅行業咧提供一輪特殊額外資助，咁啊希望可以繼續支援咧旅遊業界啦，同埋啲從業員咧可以渡過難關嘅。咁就話喺防疫抗疫基金嗰度咧係撥出大概是3.7亿咧，係向呢啲受疫情打擊嘅旅遊業啦，同埋相關嘅行業啦，好似跨境客運業等等呢一啲咧，係有特殊嘅額外支援嘅。嗱，具體係點咧？譬如講到喺旅遊業方面咧，就話僱用10名或者以下嘅職員嘅旅行社咧，可以攞到劃一50,000元嘅資助啦。咁另外一啲旅遊從業員啊，就每名嘅旅行社職員啦、持牌嘅領隊啊、導遊咧，都可以攞到一筆過7,500元嘅津貼。旅遊巴司機都有，可以有一筆過嘅3,350元嘅津貼咁樣等等嘅，仲有一啲跨境嘅客運業咧，都有一啲相關嘅津貼嘅。呢一筆錢啊，呢一啲津貼，對於一啲業界人士、旅遊業界人士，頭先提到啦，好似旅行社職員啦、司機啊等等，可以幫到幾多咧？請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嘅，有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早晨。 早晨，各位听众好。 早晨，姚少莹，刚才讲到了有一些一笔过的津贴给譬如旅行代理商啦，有一些职员啦，亦都有旅游巴司机等等啦。这笔钱你今次怎么看啊？帮到几多啊？ 大家都知道啦，刚才好像主持人讲，这一年半以来呢，疫情的关系呢，我们旅游业差不多进入一个冰封的状态的了。所以这年几来呢，大家都盡量希望能夠維持到經營，能夠有一個復甦通關嘅一個可能啦。咁但係都睇到咧，到而家為止一年半啦，都睇唔到嗰個前景。咁喺呢個問題上咧，我同埋阿易議員咧，都喺唔同嘅場合向政府官員啦，甚至立法會咧，要求政府對特困嘅行業，就頭先講嘅旅行社啊、跨境交通啊或者本地交通咧，作出一定嘅支援嘅。咁政府就回應咗我哋實際嘅訴求啦，所以今次咧就額外就撥款咗3亿多。咁呢筆錢嗱，但係頭先都講啦，你睇翻個數並唔係話太大嘅，你話幫一間旅行社或者一間公司或者從業員又幫得幾多咧？要按照以往咧，就真係幫助唔大。但係呢段時間咧，或尤其是今年咧，其實好多公司咧，都已經都係睇唔到前景啊，睇唔到業務咧，都已經縮減疲費噶啦。包括即係喺租金方面咧，就揾啲平租嘅地方啦，亦放無薪假，或者係同啲員工商談呢、這個停薪留職嘅安排。咁所以咧，而家嗰個經營嘅成本咧，同以往比較都係有所下降嘅。喺呢個情況之下，而家政府推出一個咁嘅支援計劃咧，係幫到旅遊業界咧，希望能夠維持多幾個月嚇。咁大家睇到而家外面疫情啦，包括內地疫情咧，都比較反覆。呢筆錢如果真係能夠去到即係支援到嘅話咧，我相信而家個成本相對比往低咧，都能夠幫到一段時間，維持到一部分旅行社繼續經營落去。我哋睇翻喺舊年到而家咧，有幾輪嘅支援措施咧，都俾到旅遊業界嘅。咁所以咧，你睇到我哋嗰、那個。旅行社由以往嘅1,700多间，到最近旅遊業議會公布時，但都維持到1,600多间嘅。就因為得益於咧，即、就、係、是、有一啲嘅支援措施，咁所以咧能夠嗰個跌幅咧都冇一個出現一個倒閉潮嘅情況。 OK， 係啦。 但對於旅行社嚟講，譬如今次10个職員以下啲就50,000元，咁11个或者以上嗰啲就跟住你間公司有幾多職員就再乘啦嗰啲嘅津貼。但係對於每一個自己譬如打工嘅一啲旅行社職員啊、導遊啊或者一啲旅遊巴司機，真係得幾千蚊啫喎。同埋對上一次對翻上一次防疫抗疫基金再撥錢俾佢哋，其實都講緊半年以上噶啦。咁其實隔咗咁耐先俾一筆相對唔係咁大嘅錢，係咪真係幫到佢哋繼續留喺呢一行咧？或者佢哋而家留喺呢一行，仲可以做啲咩咧？又 其實而家好多嘅公司都同啲員工商量，首先講啦，提放無薪假或者停薪留職。咁呢個情況之下，好多從業員咧就揾啲兼職做噶啦，都明白公司嘅困難。而家就好多包括前一段時間政府都安排咗有成1,000个职位咧。 佢嘅疫苗中心，即係啲業界能夠有啲兼職做下，咁也有啲員工亦去咗做保安啊或者其他行業，咁所以咧就而家呢個情況咧，對公司本身維持緊經營嘅一啲僱員啊僱主咧，有一定嘅支援嘅安排嘅。咁你話真係全行咁樣俾咧，如果真係按照而家呢個數計，頭先我所講根本就唔夠啦。咁但係你話而家好多公司艱苦維持住，能夠維持到唔好倒閉，唔好出現大量嘅裁員。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大家都願意捱落去嘅。 Okay. 如果即係我哋希望有兩三個月後，即係旅遊業復甦啦，咁旅行社呢啲員工繼續維持住咧，對復甦幫助好大。如果唔係話你話全部去曬做一轉曬行啦，或者倒閉曬啦，到時有復甦嘅時候，你連呢啲嘅基本嘅資源都冇咧。到時反而影響到我哋香港旅遊業或者經濟復甦添，所以我覺得政府這個呢個咧，就唔係淨係幫旅遊業，對香港嘅未來旅遊或者經濟復甦咧，喺某個程度上起咗一個即係可以幫嘅作用之外咧，可以起到穩定嘅作用嘅。 你自己預幾個月之後呢筆錢可以捱到咁耐，同埋幾個月之後咁快就可以復甦到可以通翻關啦？定係你覺得譬如本地遊啊、公海遊嗰啲都可以俾業界可以捱住先？是点嘅意思咧？呢几个月你系点样谂嘅咧？ 其实呢几个月咧，你话再一间影冰封嘅旅行社咧，你俾佢咧，佢又佢冇业务啊嘛，佢嘅成本已经降到好低好低噶啦，咁可能有部分嘅员工开支啦咁样。咁如果有啲已经有啲收入嘅，譬如讲佢去做啲本地游啊或者邮轮游咧，有少少收入啦吓。咁但呢部分咧唔足以可以帮到间旅行社咧，即系维持到个日常经营嘅。所以而家旅行社絕大部分啦，都係會用一個節流嘅做法，即係話旅行社係兩部分開支啊嘛，一個就人工，一個就係鋪租。人工頭先講啦，咁已經同員工商量咧，大部分都安排佢停薪留職啊，咁佢外邊揾咗做啦。咁當復甦翻咧，會叫翻員工翻嚟。咁呢段時間可能佢哋以往收入比較高啦，今次有少少補貼，佢外邊揾嘅收入唔係咁高，有補貼某個程度上都叫做咧。對佢有個即係喺精神上或者實際上嘅支援到嘅咁旅行社方面頭先講啦，因為租金係佢哋其中一個主要成本，咁旅遊業議會喺舊年咧都宣布咧旅行社就唔一定一個地方辦公，一間公司亦可以八間公司用一個地方辦公，咁使到呢啲公司都能夠喺目前冇收入情況之下咧，都維持有限度嘅即係公司個叫做運作啦咁所以你話未來點睇呢？大家都睇唔到。你話你問翻政府，問翻全世界國家就係喂幾時可以復甦到，大家都睇唔到。但係我哋只能夠即係見一個月走一個月。我哋最期望當然同內地通到關，咁起碼嚟講咧有基本嘅業務啦。如果內地通唔到關咧，我哋希望咧，即係我哋同商經局講啦，係咪同一啲國家譬如新加坡能夠嗰個疫情控制得到情況之下咧，都可以有個即係旅遊通道啦，咁你真係冇咧本地遊喺呢方面係咪增加支援？即係而家可以做就本地遊啦。咁而家綠色生活本地遊啊，想旅遊香港咧，其實都某個程度上都對有幾百間旅行社一定有幫助嘅。咁而家有啲 quota 用完㗎啦，咁都希望政府咧喺呢方面係咪加大一啲嘅啲即係 quota 啦，然後等佢咧都能夠營運落去。咁遊輪遊本身咧，個量相當細嘅，即係一航船都係講緊千零客啦。咁而家大家都有一啲旅行社做緊，以往冇做嘅亦參與做，咁而家都有即係200间啦，咁都叫做有啲嘢做下。但係你話成個旅遊業復甦同我個 姚思榮啊，不如我9:30之後咧再揾你傾多一陣啦，好嗎 ？OK O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新增1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80宗系本土确诊个案，江苏61宗，湖南9宗，湖北6宗，内蒙古、河南、海南同云南各有1宗。 境外輸入44宗，廣東佔13宗。另外新增58宗無症狀感染個案，21宗係本土個案。湖北12宗，河南8宗，湖南1宗，境外輸入37宗，當日轉為確診6宗，1宗係境外輸入。內地至今累計93,498宗確診，4,636名患者死亡，87,492人康復出院。美國總統拜登簽署備忘錄，為大部分香港居民提供臨時避風港，延長他們在美國的逗留時間，以回應北京打壓香港的民主，指示國土安全部對目前身處美國的香港居民實施長達18個月的暫緩遣返，並採取適當措施，授權獲延期離境的非公民就業。外交部駐港公署堅決反對和強烈譴責美國政府推出所謂涉港備忘錄。發言人說，美方罔顧基本事實和香港主流民意，明目張膽美化反中亂港分子，聲聲作態提供所謂避風港，就是妄圖唱衰香港、污名中國，千方百計搞小動作破壞香港繁榮穩定。這種雕蟲小技充分暴露美國打香港牌壓制中國發展的險惡用心。七名港大校董会成员昨晚发公开信给港大校委会，认为禁止所有参与港大学生会评议会通过7月7号决议的学生进入校园范围和使用大学设施的决定在法理上不恰当，要求校委会撤回该决定。公开信指出，香港大学条例有详细列出大学处理学生违反纪律的行为，今次被校委会处分的学生没有触犯其中任何一项，校委会声明提及学生的行为有可能触犯法律，但是警方仍然调查，至今没有学生被检控。按香港大学条例，即使学生被法庭定罪，个案应该由纪律委员会处理，不必由校委会越俎代庖。又认为校委会没有听学生辩解，有违程序公义，学生会已经撤回决议道歉和辞职，校方剥夺学生学习机会，不符大众对大学秉承循循善诱的期望。西甲球会巴塞罗那表示，阿根廷球星梅西不会留队结束在巴塞的20年生涯。34岁的梅西和巴塞的合约早前已经到期，目前是自由身。巴塞话，虽然梅西和球会在较早时达成协议，但是受制于西甲赛会政策导致的财务和结构性障碍，协议无法正式确认，双方都对此深表遗憾。球会衷心感谢梅西的贡献，并祝愿对方未来一切顺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07点，跌97点，成交金额15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60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4点，跌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29.8升1.85，腾讯控股447.6升8.6，快手83.6跌5.5，金丰锂业系175元升5.9，比亚迪股份288，比亚迪系287.2升16.2。 美团209.2跌两蚊，恒生中国企业94.56跌5.4，华虹半导体系55.75，华虹半导体系55.25升2.75，小米集团26.4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7，日元109.86，瑞士法郎0.908，加元1.251，人民币6.465，英镑对美元1.392，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日经平均指数报27,758点，升30点。港金现价报16,72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1.79美元，卖出1,802.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二零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的交通意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荃湾方向近幸福商场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青海围。重复一次，就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荃湾方向近幸福商场对出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青海围。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排到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海滨道公园一段是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而伟业街去油塘近观塘码头广场宠物公园一段都是车多，龙尾仔考明街。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龙尾在西贡消防局。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慢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科学院。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系买嘢、食嘢定系使用服务，只要系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用八达通嘅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掂。Alipay HK 拍住相同 WeChat Pay HK 就喺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2021年8月6日，港队夺奥运乒乓女子团体赛及女子空手道个人型两面铜牌。 政府调整广东以外内地、澳门及台湾来港人士检疫安排。 黄耀明、欧诺轩涉选举舞弊案获准签保守行为。 全球累积破2亿宗确诊，世卫呼吁各地暂停注射加强剂计划。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又讲到政府呢，昨日就宣布会在防疫抗疫基金呢拨3亿7千多亿啦，3亿7千多万呢是在旅行社啦或者一啲旅游行业相关嘅人士嗰度呢有一笔过嘅现金津贴嘅，包括一啲旅游从业员啦，好似持证嘅领队啊、导游啊、啲旅游巴司机等等嘅。继续同电话旁边嘅姚思荣倾啊，姚思荣就系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嚟嘅，早晨。 早晨， 肖立明。姚思荣，我都想问多一样，就系因为而家内地嘅疫情啦，澳门亦都见到即系相隔好耐一段时间冇个案啦，再有而家有变种个案出现啦。你自己预期即系要喺短期内要通关，系咪真系更加渺茫咧？如果咁样，即系成个旅游业界系咪即系短期内都预期系要有呢啲额外嘅支援去维持呢啲旅游业人士嘅生计咧？ 而家個情況係比我哋預期係差咗啦。咁、原來我哋諗住香港個疫情控制得幾好，咁內地包括澳門一直都感覺都係想推動翻三地嘅呢個通關。咁如果係咁咧，對我哋成個旅遊業，當然唔係就旅行社啦、酒店啊，包括交通啊，都有直接嘅幫助。咁但係而家睇嚟嘅情況咧，都唔係短期內可以解決啦。咁所以咧，今次嘅支援某個程度上對，即係已經諗住釣鹽水嘅公司咧，諗住如果係咁樣，係咪唔做咧？咁如果咁俾到呢筆嘅支援咧，起碼佢可以考慮長啲時間，避免一個倒閉潮。我睇呢個係一個重要嘅信息嚟嘅。咁至於未來點睇咧？我哋而家咧都係寄望於即係政府俾咗支援之後，再關心一下我哋業界。即係有啲仲係有保留實惠不足嘅，咪可以繼續增加啲支援一啲幫唔到嘅公司啦，譬如本地嘅旅遊巴啊。包括早前已經成立的公司，但係今次入唔到支援計劃嘅一啲咁嘅旅行社啊，咁樣。咁當然未來點睇咧？咁睇唔到嘅。咁要又差唔多要每個月我以前我哋一個禮拜睇一次啦，而家可能要一個月睇一次。成個疫情環境點樣？咁而家可以做嘅就是希望政府喺本地遊方面再諗多啲辦法。Okay.咁而家旅發局嗰度咧係有一啲嘅資金喺度嘅，即係今年政府撥多七億俾佢啦，咁啊準備復甦嘅時候再推廣啊宣傳香港之用啦。咁睇嚟未來呢幾個都一定用得到，或者用得係好少部分。咁係咪呢部分可以作為喺旅遊業做本地遊方面，或者其他喺對旅遊支援方面做一啲嘅政策上或者產品上的一啲資助咧，咁我呢方面都希望政府同旅發局傾一傾啦。咁而頭先我講啲本地遊啦，啲本地遊啊，而家嗰個每個旅行社有1000個名額，每個有200蚊嘅呢個作為資助啲產品嘅。咁但係而家有啲做用完啦，係咪呢方面可以增加嗰個名額，咁使到咧有啲公司即係繼續做啦，咁佢增加名額，佢繼續經營落去咯。咁呢啲就一個即係短期嘅做法，亦可以政府可以控制到，而本地嘅市場亦可以消化到嘅一啲嘅做法咯。 Okay. 好啊，唔該曬姚小榮，同你傾到呢度。姚小榮咧就係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嚟嘅，喺佢都話前景係好難再去預計，不過短期內睇下政府可唔可以再做多啲，幫多啲旅行社等等啦。頭先講到啦，呢啲撥嘅尋日講話喺防疫抗疫基金撥嘅現金補貼入邊咧，都其中一個對象咧都係旅遊巴嘅司機啦，就話每人可以攞到一筆過咧3350蚊嘅津貼，咁就話應該可以幫到大約咧3000多人嘅，呢個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講下嘅。有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非专利巴士分会主任谭伟照早晨， 系早晨啊， 早晨谭伟照 主持。 头先讲到话呢笔俾旅游巴司机嘅3000多蚊嘅津贴啦，其实帮到几多咧？个金额上面， 咁讲真咧，一个咁长嘅疫情，大家嗰个收入大受打击情况底下咧，相信3350蚊咧。都唔係一個乜嘢可以幫到手嘅數字，即係等於好似買個麵包食咁得啖笑咁樣樣啦。因為實際上佢哋即係譬如嗰個過境車司機啊、旅遊車司機，即係專責做旅遊嗰啲司機，實際上佢哋喺呢20個月嚟講咧，基本上真係冇乜收入嘅，可能有啲有部分少少嘅底薪啊咁樣捱住，咁即係我嗰個生活都生計上都係受到嚴重打擊。咁你話俾3350咁樣呢個咁嘅數字，咁當然有好過冇啦，係咪？咁但係真係幫唔到佢哋乜嘢嘅，佢哋嘅入息係大受打擊嘅。咁即係如果政府能夠再可以幫多少少俾佢哋嘅，或者甚至無去增加到好似個齊頭數10000蚊咁樣，即係好似以往咁樣嘅，咁我相信就可能會感覺上會比較舒服啲咯，係啦。 但旅遊巴司機而家可能好多，因為冇旅行團嚟啦，咁可能即係個影響都會少好多客人啦。其實佢哋有冇話大部分係轉咗行啊，定係點？定係譬如而家有一啲少量嘅本地遊，佢哋係照揸翻旅遊巴嘅咁，定係點咧？佢哋而家點樣轉嘅咧？通常？ 如果是做過境那些基本上就冇得轉的、因為車公司都要留住呢班夥計，咁啊隨時可能一話要開關咧，咁你馬上那班司機咧就要上班㗎啦，咁佢哋嗰啲基本上喺度等開工嘅啫、可能食住份底薪啊咁樣樣，冇辦法。 底薪有幾多啊？原本人工幾多啊？會係？ 如果你嗰啲，我諗佢哋一萬蚊都唔夠嘅，可能都，因為佢哋要跑轉數噶嘛， 係啊， 所以基本上係生活都係有問題啦。咁你話至於做本地遊、純做旅遊嘅嗰啲司機，基本上咧佢哋都係做呢、這個旅客嘅，即係入境旅客嘅為主嘅。咁其實佢哋嗰班司機基本上同嗰款車一樣，都係冇開過工。呢、班司機基本上嗰三千幾個司機都係冇開過工，其實佢哋一樣咁樣嘅。咁你話 咁又係捱底薪啊？佢哋靠咩咧？收入又 都係捱底薪嘅咋，其實同國境係冇分別。咁能夠留緊轉工，可能轉咗工啦。咁但係你都知道，而家整個運輸業界都係好困難，基本上人手非常之多，咁都好難話轉到一份工，係嘛？第一，咁你話至於做本地遊嘅司機咧，亦都用唔到佢哋呢班司機嘅，因為佢哋又用 A01 嗰個批註咧，佢呢班司機又做呢個旅客嘅，就入境旅客為主嘅。咁你做本地遊嗰啲車咧，佢用 A08 嗰部車咧，就其他嗰啲車種嘅司機咧，喺好多個項目裏面咧，佢哋都可以做得到嘅，同埋嗰啲車種都唔同嘅，所以咧係唔可以撈埋一齊講嘅。真係純做旅遊嗰班司機咧，佢哋係最慘嘅喺呢段期間，所以個應該今次嗰個幫佢哋咧，係要比較大力啲幫佢哋先啱嘅。 其實再較早之前咧，見到勞福局局長啊羅志光都講到話，疫情短期內好難去平息到，咁就話都好難咧係連續幾年咁資助旅遊業嘅。咁佢都話考慮係幫一啲冰封已經好耐嘅行業員工轉行啦。其實包唔包旅遊巴司機咧？或者其實佢哋要轉揸其他車，又有冇諗過咧？定係可能好多年紀上面都要轉行啊，或者轉揸其他車都唔容易咧？ 都係嘅，因為專業司機普遍嗰個年紀咧，逐年都係提升噶啦。因為亦都冇乜嘅年青嘅力量去補充翻呢個市場。咁基本上啲司機咧越揸年紀越大，咁所以你話去到佢哋呢啲咁嘅司機嚟講，你話可能真係五十歲都可能已經是精英啊，六十幾歲啊，周街都是。咁你叫佢哋而家呢段時間去轉一個另外一個工種，基本上佢哋都冇辦法適應，即係唯有都係揾車揸嘅啫。你話你揸唔到旅遊巴嘅，會唔會揸其他車？咁你其他車其實都已經係個人手已經係足夠曬喺度啦。你要做的士啊、小巴嘅，咁其實啲人才仔，成街都係都有啲車都。即係唔夠生意，都冇人去做嘅，擺曬喺度。咁你叫佢去做，即係等於都係冇用啦，係嘛？租架車出嚟做嘅，仲要做蝕本嘅，咁啊更加唔願意，冇辦法去做。咁你話做貨運嘅，其實貨運就都係已經係本身有曬人手喺度嘅，咁啊好難話突然間要加幾千架車去做貨運，亦都係冇可能嘅事。所以其實佢哋要轉工咧，真係揾翻部車揸咧，都係有困難嘅。所以都係希望個疫情快啲完咗之後，佢哋喺翻原來嘅崗位裏邊咧，去繼續做嘅啫。 好啊。唔該曬，譚偉照同你傾到呢度。譚偉照就係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非專利巴士分會主任，同我哋講到旅遊巴司機咧，而家疫情下嘅情況。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儀，製作張遠君。 李勤峰喺2019年嘅一篇文章裏邊話，佢十幾歲到二十前半段咧，喺台灣承受過好多不同種類嘅暴力，度過好多。同世界孤絕的黑暗夜晚，忍受毫無道理被強加於身的生存的形式。當二十前半段，那個還未成熟的我，為了逃離而來到日本，終於獲得那一點點自由的空氣的時候，天曉得我受到了幾大的救贖。但在日本，雖然窺見過人類的溫暖光輝，亦都曾承受过令人愤怒甚至落泪的歧视。 李勤峰谈到在日本租屋，尽管有永久居留权，尽管日语流利，但是仍然多次被谢绝入住，就是因为他仍然是外国籍。管理房产的不动产公司规定，日本人的保证公司费用为房租的50%，而外国人就是100%。他在2017年获奖的《独舞》之中，主角赵几慧为了摆脱旧日伤痕，从台湾前来日本，但是仍然无法从自己逃离，于是就决心从人生舞台逃离，尝试死亡的跳跃。赵几慧说，出生并非出于自身意志，是遭人强加之事实。如果人类注定无办法对抗生之荒谬，这样选择从生命逃离的权利应该是天赋的。在2019年的小说《倒数五秒月牙》里面，在日本工作的台湾女子林于梅 以及在台湾工作并且结婚的日本女子浅羽实英，曾经是研究所时期的好朋友，但是有着说不出的同性感情。研究所毕业之后，两人分隔汪洋，彼此的生活都发生了变化。五年之后，两人终于在东京久别重逢，共度漫长而又短暂的一天。 逃离和留低都需要勇气，因为都要面对不同的问题。于是在彼岸花盛开之岛，李琴峰就梦想有一个世界能够接受人的不同属性，但是又不会被定义，这样人类才能够回归单纯的存在，并且得到些许自由。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见到一个报道咧，就提到话钟雪莹咧，之前因为被控无牌管有枪械咧，上年开始咧就一路系还押嘅，咁啊日前咧就话入品咗高等法院申请许可，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司法复核啦？入品状嗰度就提到话，因为在五月的时候咧，惩教处就下令一些囚犯以及系还押人士要转柜，男囚犯就要着可以着呢个上衫啦，同埋短裤啦，女囚犯就要继续着同冬天一样的长裤。咁佢哋都提到咧就话希望可以咧唔使着长裤啦。咁但系惩教处方面咧就系拒绝嘅。咁亦都话呢位申请人咧系有出热痱等。咁佢就覺得男女囚犯有一個差別待遇，咁就有呢個嘅入品司法覆核等等嘅。呢一個咧都可以請一位熟悉囚犯嘅權利啊等等嘅人士咧，同我哋一齊傾嘅。有石牆花創辦人邵家津，早晨。 早晨啊，蕭文。 早晨，邵家津。我想問一下咧，其實你有冇收過類似呢一啲嘅反映或者投訴，話女囚犯要著長褲啊？即係對於佢哋喺入邊嘅生活嚟講，有啲不便或者唔舒服嘅情況。 有啊，我2017年5月開始關注囚權咧，到而家呢幾年咧，其實每一即係差唔多就冇停過，係收到有關嘅投訴嘅。咁咧就每一次去到羅湖好、大欖好咧，去探一啲女監，或者佢哋收到嘅信咧，嚇嗰啲女在囚人士咧，咁佢哋都會其中一個最普遍嘅問題就係話，即係條褲即係監房好熱啦，條褲令到佢哋好熱啦，喺生理週期期間咧，令到佢哋更加熱啦。啊！熱到嗰個地步咧，影響到健康啦，包括係可能有熱痱啦，包括係可能會有甚至乎會有尿道炎啦咁樣嚇。咁咧就其實都係都苦不堪言嘅。咁但係咧，佢哋咧都講過好多次，同啲職員講過好多次嚇，反映過好多次。咁但係職員都會話呢個係政策啦，唔關佢事啦，佢做唔到啲咩嘢啦，包括係同即係院所裏面最高級嗰個講咗一樣啦，呢個係政策。咁事實上咧，真係政策嚟嘅嚇，即係。不過呢個政策裏面咧，大家都好唔明白嘅，即係點解男嘅在囚人士就可以著短褲，女嘅就唔能夠著短褲咧？但係女嘅喺可能喺之前你睇翻啲啲相咧，其實可能喺幾十年前咧，佢哋都係著裙嘅，嗰陣時女嘅在囚人士係著裙嘅，咁後來轉咗著褲，咁但係褲咧特別係一條所謂四季褲，即係四季都係一模一樣，冬天係嫌佢凍啦。夏天就嫌佢熱啦，咁樣，咁呢個問題就即係終於見到有人用司法覆核嘅方法去做啦。 見到監獄規例咧入邊第26条都提到話，每名囚犯需要獲得提供足以保暖啦，以及係合乎健康需要嘅衣物嘅。咁亦都話啲衣物係要符合咧處長所定下嘅準則啦。咁其實呢個同監獄嗰啲紀律啊或者保安係有冇任何關係嘅咧？你自己觀察咩叫做合乎健康所需咧？你自己覺得有？ 其實咧，我哋而家調翻轉嚟覺得咧，係而家嗰條四季褲係影響佢嘅健康，即係當佢話要提供一個保暖同埋一個健康嘅所需嘅時候，而家嗰個 warm 嗰個保暖咧係直頭係熱得滯啊，係令到佢哋即係身體嘅健康出現咗問題。咁所以可能就係正正就因為呢一條條款寫到咁具體啊，而家就係嗰條褲就違反緊呢一個條款咯。 有冇聽過有啲特殊嘅情況係可以獲得批准，係唔使著呢條即係你形容嘅四季褲啦，或者夏天同冬天都著嘅長褲咧？ 冇乜，我冇聽過有任何額外嘅即係可能性啊！即係一般嚟講咧，如果我在囚人士咧，即係你要有任何嘅即係同一個正規嘅安排有所分別嘅話咧，其實你一定要向呢、這個 一定有一個醫療理由啊，即係例如話我哋嗰陣時要戴太陽眼鏡，就因為我糖尿上眼打完針，隻眼最光好敏感，於是咧就眼科醫生咧就簽咗俾你，就話俾你戴太陽眼鏡，所以你先能夠入一副太陽眼鏡。啊，如果唔係冇完全冇任何理由係可以戴太陽眼鏡，或者係轉短褲，或者係夏天長者喺南監都係咁嘅。即係有啲長者佢哋年紀比較大，咁佢個身體嗰個情況有啲唔同，於是乎佢調翻轉佢睇醫生，要求夏天著長褲。呢啲我見過嘅，我喺赤柱街度服刑嘅時候我見過嘅。 嗯。 咁但係就女監長褲變短褲咧，我就冇見過，亦都冇聽過。 嗯。可唔可以摺起個腳嘅？即係定係都係唔準，因為嗰啲紀律問題咁。 唔准嘅，唔准嘅、我哋嘅制，我哋嗰件囚衣咧，唔系话俾你可以话解开三楼啊，或者系接高裤脚啊，或者系放长咗脚啊，对唔住，即系呢个系俾到你嘅系点就点啊，你唔可以自己自摆自围啊去改动嘅，咁样呢个人唔得嘅，所以喺今日规则里边写到明咧，男监咧，男嘅在囚人士咧系可以容忍咧系脱去上衣嘅，喺某啲时间嘅时候，喺某啲场所。是可以容忍咧脱去上衣，但女監咧就冇講嘅，冇任何嘅彈性嘅。 OK， 擔唔擔心今次如果真係司法覆核一路上去係勝訴嘅話，可能未必，因為佢係公平啊嘛，未必係女囚犯係唔使著長褲，反而係男囚犯一齊著曬長褲，會唔會有可能呢個情況咧？有 嗱，呢個情況就好明顯叫責備受害者啦，係咪？好明顯咧，我哋簡單嚟講叫做禮還節曲啦，係咪？ 即係而家未知有冇嘅，即係我諗緊會唔會有可能係咁咯？你自己預期。 我明白，真係我都有擔心嘅。咁呢個擔心咧，就即係我覺得，即係懲教署當然你有絕對嘅權力去做一樣嘢啦。咁但係咧，即係佢亦都要承擔嗰種即係社會人士或者係囚犯。對於佢呢種咁樣禮還節曲嘅所有嘅一啲反應咯。 我見邵家津你之前都有同即係懲教署建議係就住夏天喺監獄入面嘅唔同情況嘅啲建議啦，即係譬如話加裝嗰啲滾筒風扇啊等等。而家你聽到即係個回應係點嘅？就住即係夏天等等嘅情況嘅啲建議，有冇加到嘅？其實呢啲嘢， 我哋嗰陣時有12,000個簽名啦。如果你記得嘅話，喺兩日裏邊，咁咧就基本上咧，佢哋冇我哋要求見面咧，佢係冇安排見面嘅。咁咧，佢哋回覆咧，即係催過幾次咧，出嚟一個最簡便嘅回覆，就話按既有機制咧，就已經做緊㗎啦。要做嘅要做啊，唔做嘅就唔會做啊咁樣。咁滾筒線咧係本身係佢哋嘅計劃嚟嘅。咁我所知道咧，就喺赤柱監獄裏邊咧，佢就已經加快安裝。咁咧而家即係牛角線啦、滾筒線咧，都應該有安裝到㗎啦。咁樣，但係其餘嗰啲建議，即係包括係。喺樓宇裏面屋頂灑水啊、種植物啊，甚至乎有防曬嘅塗層啊，呢啲冇應機啦、或者我要求咧簡單到話，可唔可以安排佢沖多一次涼啊？或者飲嘅水可唔可以唔好係熱到發出煙嘅水啊？呢啲冇應機啦，咁或者我哋話可唔可以由在囚嘅人士啊家屬去入一啲退熱貼啊，或者係電動芭蕉扇啊嗰啲？啊！俾佢解暑咧，冇應機啦。咁呢啲全部都我哋建議嘅嘢，基本上都冇應機嘅。咁但係佢哋咧就做多咗一樣嘢，就係新增咗咧一條4蚊嘅一個冰巾。咁每一位在囚人士，無論還押定係定罪咧，都可以申請買一條嘅咁樣。 Okay.好啊，唔該曬邵家津同你傾到呢度。邵家津就係石牆花創辦人嚟嘅，同我哋都講咗佢哋之前咧有就住監獄一啲嘅情況、一啲建議最新嘅情況係點啦。另外咧，懲教署有一個回覆嘅喎，佢就話由於個案咧已經進入司法程序，懲教署咧係唔會作出評論嘅。咁啊，講下外面嘅天氣情況喎，而家係29度，相對濕度咧係88%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見。 电视节目《医生与你之医学人》，今个星期主角中文大学中医中药研究所临床研究中心总监梁炳忠教授， 他亦都是中文大学矫形外科及创伤学系创系主任，教授大半生致力骨科发展和医学研究工作。 对于医术的传承和下一代年轻人的培育，教授又有什么寄语呢？ 医生与你之医学人， 今晚7:35，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队女子乒乓球队在东京奥运团体赛取得铜牌。教练李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对球员拿到团体赛奖牌感到有些意外，但认为是实至名归。他形容三名球员昨日在铜牌战的表现超出想象，其中首次出战奥运的苏慧音表现超出水准，有些谷底反弹，同时绝地反击令他喜出望外。李靖認為在比賽中心態和技術各佔一半，能夠平常心同時鬥心強，取勝機會就大。香港乒乓總會主席余國梁在同一節目說，由過去內地成長的運動員以港隊出戰，到現在有香港土生土長運動員取得成績是開心的事，對今次賽果感到自豪。他又說乒乓球易學難精，港隊今次取得獎牌對年輕一代有鼓舞作用。港队代表刘慕常在奥运女子空手道个人型项目